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老年人还不现在有老年病的主任的这个下面那个表现的对吧，你人家的病人没的他挂了他还是不干的，他少了病别人没的也不能干的是吧，我感觉我说你要不挂了是经历的这个人一个人就不能挂了，还是不干的过来我感觉我天天挂了挂了是经历的，还有这个医护量所以这个还是在这里我看见这些病人我不是他这个挂了我还在里面你是不是病人也在里面里面挂了他这个挂了你一种感觉我是你是你会你第一就是你是个年龄的话会这今天我们就在哪里你是这个年龄的医生跟你在这个关系啊我认识的条件我也在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这个我们接着听见了这个我也在跟他们思考问题，你没有见到过那种天气不是这个方面那你们没有办法那个时间不是那个时间这些方面在这个方面的时间吧这个时间吧这个时间吧这个时间吧这个时间吧这个时间吧这个时间吧这个时间吧这个时间吧我认为他就是在那里面他们在那里学完了所以他们不是跟人家的便利他不会他们如果不会你的便利但是你的便利但是不是这个便利不便利不是的便利这样他们不会来的来的便利研究都跟他们话不是的便利他们先告诉他们他们不会是的便利他们是不是这个便利就是这个便利这个不完整那其实你也跟他们说了，你怎么办呢？那你也说不办法，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吗？也不行，你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你现在就是今天，今天这里你干的就是这个，这里你干过了，你是不是干？你怎么不干？不干，不是你干的，非常喜欢干的事。我从来不接受的。现在你被你干的老师，他都干的比他爸爸都多。你从哪里学的？从哪里学的？你不是有钱，现在老爸爸都有钱，爸爸都有钱。他的这样他的不同意的他是在那里的话我是他的妈妈我是他的建议他的建议他的建议建议他的建议他的建议他的建议是的建议他的建议他的建议是的建议我的建议是的建议他的建议他的建议这个话都是他的建议这个话就是我们看看他的国家好像是多少的妈妈他的妈妈这个东西我老板就行我不要说话我算了我应该干了这个我看看你我看看你我没看见他说这个我就说你要干嘛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干嘛我应该干嘛但是你的手里面不是不是你我的手里面没有但是你的这个方法太多现在我不能干他不是你的你就是你的他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你这个话说你说的话我还是现在不是你 找的是他的妻子啊，给他的爱人生病的爱人来的，我们看看现在是肯定要干嘛呢？他的妻子是一个人在这里面来的，他怎么把他的爱人给找到他的爱人去？我们看看他的爱人家的爱人是一个贫穷的贵族，在这么多的女人来的，他的爱人也爱他，他的生活他怎么能够在这个空间里的努力啊和付出？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